很想要求你会三更半夜陪着我，然而我怕我的声音你已听得太多，怎么可能要你每次开心快乐全为我，还怪你你跟自己也见得比我多，期待你的花会开，其实自己也都讨厌期待，恐怕正式真实恋爱痛恨明日也许分开，这么不知作为怎么爱，为何还没有初吻便要怕失恋，约会未完便挂念，傻的我晚上过分祈求明天，以为你会在眼前，为何还没有吵架便怕与你开战，每日面临你考验，头一次顾虑我没动人条件，怀疑全是我问题没发现，明知但恋极险但我还未脱险，如果错恋苦战怎么我会依然狂热，但却又什么都变， 多谢你们。 失眠，我怕消失气力缠着你，然而据说爱得精彩别要贪生怕死，怎么可能爱你爱到将我自己捐给你，还怕你会将感激变成对不起，为何为没有初吻便要怕失恋，怎么